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07集，来访。杨淑艳口中的他，视频中的中年男人不用猜就知道是谁。他看着杨淑艳一愣， 盟主，你 怎么确认的？ 杨淑艳打断他。杨淑艳一直觉得自己过于寡淡，但第一次对于一个人的执着到了这种程度，甚至于地下联盟这两年都几乎要淡出 M 州。中年男人能做到如今这个位置，自然也是会察言观色的，知道杨淑艳温润出尘的表面之下是一颗怎样的心。听到杨淑艳这一句，他心底一颤。 当时贫民窟大火，我们派人检查了周围所有监控，死了6个人，没有看到有人逃出来。他手机卡最后被查出来的定位也在那边。 最重要的是，中年男人觉得秦冉活着不会不来联系他们。 是吗？ 杨淑艳眸色深沉，她看着中年男人，目光冷漠。 您不会还怀疑是秦小姐吧？ 中年男人拧了拧眉头。 可您也知道，她不可能。她本就是云光财团的人，还是老盟主认下的干女儿。 杨淑艳抿唇，她伸手从口袋里拿出雪白的方巾，一点一点把自己手上的水擦干净。 角斗场空白，把能调查到的资料全都给我。 地下联盟有黑客，但没有一个强大的信息系统，只有庞大的根基。这种时候找马斯家族调查最好，但杨淑艳不相信马斯家族。他掐断跟中年男人的对话，拿出手机直接拨出一个电话，3秒钟接通，那边没有说话，杨淑艳也没有管，她淡淡开口：“ 爸，跟你说个事儿。” 这边，二区，徐家人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基地佣人把饭摆好在桌子上。程木去敲门，秦冉果然在睡觉。 秦小姐，你没事吧？ 他站在秦冉门前询问了一句。哈罗德虽然输了，但他下手也挺狠的，毕竟是拳王。投影上秦冉抹掉嘴边血的时候，程木看得清清楚楚。这点伤对于秦冉来说不算什么，他摇头，手抵着唇，又拧眉道：“拿上来吧，我就不下去了。你别跟程水他们说。”程水知道，程俊肯定就会知道。程木看他一眼，心里想着这么大的事情，程水恐怕早就有消息了，但还是点头道：“ 哦，好。” 楼下有两桌人，徐瑶光跟徐二叔在一桌，两人身边留了两个位置。 给秦小姐留一份就行，她在写论文。 程木解释了一句。徐家其他人没有在意，毕竟秦冉就是物理系的，他写论文做实验再正常不过。徐耀光朝楼上看了一眼，略微拧眉：“ 程木先生，谢谢你。” 另一桌的人朝程木举杯：“ 我今天听了你的话，后面把一半存款全都下了注，赢了300万。 程木算了算，那人有60万的存款。他看了那人一眼，哦了一声，不说话了。说起这个问题，另一个人就忍不住后悔，然后又叹息道：“ 说起来，程木兄弟，你怎么知道马斯家族会赢？还有空白竟然是个女人，我没有内测的枫叶浏览器，搜不到角斗场的消息。我决定，从今天开始，空白就是我的偶像了。” 有时候兄弟情来的就是这么简单。一场赌博之后，程木就跟徐家大部分同来的手下产生了兄弟情。程木低头吃饭，瓮声瓮气地开口：“ 我猜的。 徐家护卫队大队长认真地点头道。 确实非常厉害。 徐家这次来的人大部分都是练家子，同程青雨等人一样崇尚实力。在这之前本来就十分敬仰伯特，眼下又因为空白的出现，敬仰同注意力转移到了空白这个人身上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徐二叔终于忍不住抬头问道， 你们不觉得他很像秦小姐吗？ 脸可以遮住，但身形遮不住，有些特别熟悉的人一个背影几乎就能认出来。徐二叔跟秦冉算不上熟，但因为 ICNE 跟继承人的事，他对秦冉十分关注。虽然是不信秦冉，但不可否认秦冉的实力。 你没事吧？ 护卫队队长看向徐二叔，他一顿。 马斯家族的人说，那位空白两年前就在决斗场出名了，那个时间段秦小姐还在读高中吧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关键是她可是研究院的人才。 一般研究员都是身娇体弱的，她深有体会。徐二叔没有再说话，这一点也是他的疑虑。按照秦冉的资料，他一直在云城，跟 M 州能有什么关系呢？楼上程木走后，秦冉扯了扯被子想再睡会儿，忽然间猛地睁眼，房间内挺黑的，窗帘拉得很严实，他直接看向窗口的方向。半晌后抿抿唇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他打开床头的灯，穿着拖鞋慢吞吞地走到窗户边，拉开窗帘，隔着玻璃能够看到半坐在窗户上的清俊人影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秦冉心底暗叹一声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伸手按了一下保险，拉开窗户让人进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